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孵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夫人，你马甲又掉了》，作者一路繁花，第332集。此姐姐非彼姐姐。秦修晨跟经纪人也看向秦玲。 到哪儿了？ 秦修晨站起来低头。秦玲把耳机收好，目光看向门外，微微发亮。 楼下。 看得出来他很喜欢这个姐姐。 别急。 秦修晨沈笑道。 马上就能到。 经纪人看了一眼门外，眉头微不可见地拧起来。他看到的资料只有秦宇，所以秦玲说他姐姐要来的时候，经纪人只想到了秦宇，头有些疼。门被敲了三声，这会儿劝秦修晨也来不及了，经纪人就拖着沉重的步伐去开门。经纪人是跟着秦修晨一路打拼到现在的，而秦修晨又自己开了一家工作室，工作室也开始签新人，经纪人也在物色有潜力的新人，所以看到人的时候总是先看这个人的外形、气质、特色。昨晚他见过秦宇的照片，小家碧玉型，放在娱乐圈也可圈可点，但比起秦修晨还有点差距。娱乐圈什么都缺，就是不缺美人。秦宇那张脸放到娱乐圈中，连个水花都起不来。再加上对秦宇资料上的态度，经纪人怀着复杂的心态来开门。 秦， 他抬头，刚想说话，看到秦冉那张脸之后，后面还没有说出口的话，瞬间就被吞入了腹中。门口站着的不是秦宇，而是一个高挑的女生，长发过肩随意披散，皮肤雪白，杏眼微低。听到声音，她似乎抬了抬眉，微薄的唇漫不经心地勾着弧度，莫名其妙的有点邪气儿。经纪人用自己专业的目光看着秦冉，或许因为差别太大，他没敢把眼前这人跟秦冉的姐姐联系起来，只是愣愣地开口道：“ 您找谁？” 秦冉看了一眼手机上刚收到的消息，也没有立马回，只是挑眉：“我是秦冉，找秦玲。”十分的言简意赅。 哦，请进。 经纪人连忙侧身，让开了一条路，心里却还是懵逼的。 来的不是秦宇吗？秦冉是谁？ 姐姐。 秦玲从椅子上站起来，要去拉秦冉的袖子。秦冉瞥她一眼。坐好。秦玲立马收了手，又坐回自己的椅子上。先是对秦冉介绍秦修晨。 姐，这是我叔叔。 然后又偏头，下巴稍抬。 叔叔，这是我姐姐秦冉。 秦修晨昨晚收到资料的时候，心中大概就有了一些猜想，尽管预料到了，可看到秦冉本人还是非常意外。从秦玲的语气中，秦修晨就感觉到秦冉对他的态度。他看了一眼秦玲，轻声笑了笑。 秦修晨，小林的叔叔。小林说你是来跟我讨论小林去综艺节目的问题。 秦冉坐好，就先给程俊回了一条信息，然后漫不经心地嗯了一声。秦冉的态度秦玲看不出来，但最少没有拍桌就走。秦玲低头喝了一口饮料。带秦玲上综艺是秦修晨刚决定的，合同什么的自然没有打出来，不过有电子版的。他让经纪人把电子版的合同拿给秦冉看。经纪人拿出手机翻到合同，点开递给秦冉。秦冉接过来翻了翻，合同一共12页，他总共翻了一分钟多一点就还给了经纪人。经纪人一愣。 啊， 看完了。 嗯。秦冉面前摆着一杯饮料，还有一杯白开水。他顺手拿起白开水，手上有一下没一下的敲着杯壁。荒岛没有危险吗？秦修晨略微眯眼，想了想。 嗯，只是说大概可能会有。节目播了三期，只有一期是在荒岛，基本上都是在风景区体验生活，会有医生跟直升机随时待命。 秦冉手撑着下巴，又陆续询问了几个问题，都是合同上提过的十分明显的问题。经纪人在一边听着，越听越觉得疑惑，然后打开手机看了一眼，果然在合同里面找到了秦冉刚刚问的一系列问题。他抬头看了一眼秦冉，十分惊讶，他以为秦冉就是随便翻了一下，没想到真的认真看了。 节目组挑战多，小林聪明，带他去我也沾光。 秦修晨伸手给秦玲加了一杯饮料。秦冉主要来不是听合同的，玩综艺节目的这么多，总不至于让嘉宾陷入危险，主要就是看看秦修晨这个人没什么问题，对秦玲也是真的照顾，比秦汉秋靠谱。秦冉具体了解过就没有多话。 姐姐你…… 秦玲早就吃完了，见秦冉放下了筷子就让他看个游戏，秦冉头也没抬。 不会，不知道。 秦玲低了眉眼，挺惨的哦了一声。 哦。 站在一边的经纪人连忙开口。 小林，什么游戏啊？我帮你啊。 秦玲就把手机递给经纪人，手机页面上的游戏进度到一半了。经纪人没把小孩子的游戏当回事儿，点了重新开始。啪，游戏人物死了。他一愣，再度重新开始。啪，游戏人物又死了。如此循环几遍之后，经纪人默默地把手机还给了秦玲。秦玲丝毫不意外地接过来。一行人饭吃得差不多了。秦冉看了一下时间，要回去。秦修晨也放了筷子，跟他一起下楼。 你住哪儿？我们送你回去。 这会儿也七点多，将近八点。秦修晨不知道秦冉是干什么的，也不知道他住哪儿，只大概听秦管家提过，对方好像在大学城，是个大学生。这个点了，秦修晨自然不会让他一个人回去。 不用，有人等我。 秦冉下了楼，站在路口边看了一会儿，就看到了不远处停着的黑色车。他把手机塞回兜里，然后朝斜对面走，朝背后挥了挥手。秦修晨站在原地，看着秦冉上了车，车又开走后，他才收回了目光。他身侧的经纪人多看了一眼车牌号，本来想要记下来，免得秦冉路上出什么危险，可念着念着就觉得不对劲，这车牌号也太嚣张了点吧。秦修晨又给秦汉秋打了个电话，今晚秦玲依旧住他这边。等回去之后，经纪人才敢问出口。 秦营弟，那个秦冉怎么回事啊？ 我二哥有两个女儿。 秦影帝拿着杯子去倒了一杯柠檬水，他清了清嗓子，靠着饮水机笑道： 我只查到了秦宇，小林说的不是秦宇。 嚣张的车内，秦冉坐在后座，前面是程金开车。秦冉单手托着腮，胳膊肘支在车窗上，他看着前面开车的程金： 怎么是你啊？程木呢？ 我今天陪俊彦出来谈生意，程木去见林同学了。 程金朝后视镜看了一眼，恭敬地回答。秦冉算算日子，程木见的应该是林思然。他手敲了敲车窗，偏头看身侧的程俊。 什么时候去的？我也有事找林思然。 刚走。 程俊终于睁了眼，瞥他一眼，语气悠悠的。 现在去还来得及。 程金会意，红灯，他打开手机，又开了蓝牙，拨通了程木的电话，询问他地址。程木回了一串地址，靠近京大，开车过去要一个小时。这会儿人不多，也不是节假日，路上不算太堵车，不到一个小时就停在了一个路口前。程木也刚刚才到，路上来来往往的行人不多。 俊爷，秦小姐。 看到程俊跟秦闪从后座下来，程木跟两人打了个招呼。程金朝四周看了一眼，没有看到来人。 林同学还没来吗？ 快了。 程木朝一个方向看了一眼，这里是他每回跟林思然交易的地点。不到两分钟，一辆面包车朝这边慢慢地开过来，然后停下。林思然抱着一个花盆从副驾驶下来，他把花盆递给程木，就跑到秦冉那边小声开口。 冉冉，你怎么不说你也要来？ 秦冉没有来得及回他，林思然忽然一拍脑门。 对了，我们家咪咪今天也来了。 嗯，让我看看。秦冉双手环胸，抬抬下巴。林思然拉开面包车的后座的门。林父拔了车钥匙，从驾驶座上下来，不由叮嘱道。 思然呐，你小心点，这里人多，别吓到人。 程木想起了林思然家那只非常惨的猫，同情地朝林思然的方向看过去。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、发弹幕哟。